分身十味品大義，地藏经十三品，第一品呢，脱离显功神力品，有神功呢，脱离天，显释迦牟尼佛先发。释迦牟尼佛呢，就脱离天先呢个地藏经。那么到处里天呢，释迦牟尼佛先发有无量咁多佛，无量咁多菩萨，无量咁多天龙鬼神，这个数目不可以计。晒天就问文士：你知唔知道呢个数目？文士：我唔知啊，成咗佛又成，做咗菩萨又做，天龙鬼神又有。怎能够数得到数目呢？晒天不问，你不知道啊，连我也不尽其数。这些都是地藏王菩萨发的那个愿，以成金成方成佛者。问世师，你说晒天你这样讲，我是相信的，后来的人呢，少不免有疑惑。地藏菩萨的命成佛，怎么要度这么多知佛成佛呢？那么到底地藏菩萨因地之中啊，修何行，发何愿，而能成就不可思议的事呢？世尊就讲出地藏菩萨的因地。地藏菩萨不是初发心的菩萨，是十地菩萨，十地菩萨就可以成佛，也可以度人成佛。地藏菩萨啊，十地菩萨之中呢，而且不是一朝一夕的，沉淀的以前呢，开始是十地菩萨，但十地菩萨的行呢，是到利他之行，也有自利之行。所以菩萨都行不来两种，一种是自利，一种是利他。地藏菩萨所守的利他之行，文有愿呢，愿是愿自己成佛，愿众生成佛。有些发愿呢，自己成了佛后来到众生；有些发愿呢，到了众生成佛后来自己成佛。你发现到众生成佛，你亦有到众生的本钱；发现到自己成佛，亦有到自己成佛的本钱。成就的本钱就是佛印，佛印就是十地功德。所以地藏王菩萨这个十地功德啊，无量劫以前的成就来。所以从这个十地功德到众生成佛，都到了现在啦，唔怪得佢到咗咁多佛都成咗佛。既然到咁多释份成佛，又可以到咁多菩萨啦，当成佛。既然到咁多菩萨当成佛，亦可以用十地嘅功德到呢个天龙鬼神，将来成佛。即系将来成佛嘅天龙鬼神，现在成佛咧，就一切菩萨；已经成佛咧，就一切智佛。地藏菩萨呢有十地功德，十地功德呢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都是从十地功德而成就的。所以地藏菩萨以十地功德发现呢，先到众生成佛。佛名鞋出一个大故障者，这个大故障者指见到四肢奋振具足万行而来，相好庄严。这个障者指发神，对境而发神。但世尊，你这个相好怎样成就呢？啊，你想成就佛的相好啊，好容易。我教你，你趁未来界到这个罪苦众生呢，你就得这个相好，那个佛身呢。这个大富长者之果然间发现，趁未来劫所有六道受苦众生以种种方便令其解脱， 好发的地方，真未来在劫时间的长，到六道罪苦众生呢，这个言啊讲嘅，讲出方便令其解脱，然后成佛，咪先到众生成佛，然后自己成佛。第二个引言呢，就讲呢个婆罗门女啊，婆罗门女有超度母亲呢，供养各法定自在王如来。他以为我做母亲啫，你系梗系做母亲，但你用三波功德，三波功德就无私嘅，平等普度。所以做母亲的时候，所有地狱的人呢都出地狱，上到天上。呢个婆罗门女就觉悟过嚟啊，原来三波功德系无漏功德，无漏功德唔会漏落生死嘅，无漏功德能够到有漏之罪。地狱众生嗰个罪系有漏嘅罪，三波功德无漏嘅功德，用呢个无漏功德到有漏嘅罪，所有地狱嗰个罪苦众生都必无漏功德到尽。啊，既然间系这样咯，我就发现啦，真未来斋所有六道受苦嘅众生咧，我以三波方便功德一一到期解脱，我然后成佛。所以三波功德能到众生出地，三波这个功德能到众生呢成等正觉。因此历代祖师边个唔皈依三波啊，自皈依佛当然众生，自皈依法就当然众生，自皈依僧就当然众生。所以历代祖师呢都皈依三波。我哋修行人啊，未曾有一个人唔正三宝嘅力量，离开佛就冇觉，冇觉你点样受行？受又唔觉啊！呢个木头佢冇觉性，所以佢冇办法受行。几句受佢又唔会觉嘅。众生就不同咩？众生有觉性嘛，一受就觉嘛，不受就不觉，一受就能觉。所以你个觉嘅，令我哋反埋成这个就觉，众生具有这个觉性，所以众生可以成佛。木头的某觉性它又不能受，比它受就不能成。所以第一个叫做佛果这个觉，第二个叫做法果，法果就名为正，法即是成佛之法。你没有成佛之法，你怎样成佛呢？乃九十六种外道，他不明白成佛的法门，他受来受去都流言无功，苦行无功，所以他就不能成就。佛法就不同呢，这个法是成佛之法，凡有文法者都无一不成佛。这个法是能够令你成佛，譬如那个道父是黄道祖的嘛，你要懂这个法嘛，磨成爆浆嘛，或者加啲石头指着佢就嚟呃，黄豆都变成豆腐。如果你唔懂呢个方法呢，你见到黄豆啊变豆腐啊，黄豆都唔睬你，永远呢都唔会变豆腐。所以黄豆变豆腐一个妙法嘛，众生成佛一个正法嘛。原来所施嘅法都系正，都系成佛嘅法嘛。所以妙法莲花经就是妙法，大智慧可以到一切众生成佛。他用这个妙法，所以第二就皈依法，这个法宝。第三就皈依僧，这个僧宝。佛就觉也，法就是正也，正法不是邪法，正法能到众生成佛，能到众生了生死，能到众生入涅槃，能到一切众生成佛。今日呢个法宝藏宝，藏宝就是静也，僧人持戒的清净，有清净的功德，身心清净，六根清净，一切法都清净，所以六根六尘六色都清净。那阵时佢哋见到自法嘅实性，所以佢哋成就呢个无漏嘅功德。就正错过， 经历了菩萨无上法忍嘛。所以阿罗汉果也是那个正功德所成，辟支佛果也是正功德所成，菩萨无上法忍也是正功德所成。这个清净功德呢，清净功德方可以正性果嘛。所以这个暂即是正人，如果你离开这个暂人啊，九十六种外道呢，他都是出家，他又讲出家的，但他这个功德不是清净功德的，下个功德叫做有漏的功德的，漏落生死，凡夫都修行，但他这个功德呢又不是无漏功德，无漏功德不漏落生死的清净的，我哋凡夫啲人，世间啲人咧，个个都系受福嘅，谁不知人间嘅福，而幻而化不实在嘅，呢个嘢不是清净功德嘅。在界人啲就大富长者百万富翁咧，另一百万一千万都嚟做功德，佢得人间嘅福。人间嘅福系而幻而化嘛。达摩祖师讲全无功德嘛，只系人间小过有漏之因。而应而应，虽有不实，所以佢唔系一个清净功德嘛。讲一句唔好听嘅话，叫做厌俗福、次福嘛，系呢个次福嚟嘛。次福嘅打啲系清净，你享呢个人天嘅福嘅，系一个次福嚟啫嘛。享尽之后又轮回生死啦，所以呢个唔系清净功德啊。唯有赞宝咧。受了而来的戒，而来清净戒，一切恶而不作，一切善而奉行，而且无生无灭，自正其依，自明佛戒，所以他成就清净功德。假如出家人没有清净的功德，人家怎么样受也会成佛。有些人不知道求清净功德啊，我拜佛只相啊，我拜都见到佛，这个功德不清净，有相不净嘛，有偷都不净嘛，这样所以他也不能净性过了。有些人念佛啦，也会只相，我念你不念啊，有个我，有我念佛，念来念去都我佛，不是无我那个佛，无我那个佛你念不到，有我那个佛你念不到，你说我念佛，你不念佛嘛？啊，只能有这个我，有这个人相，有了我，有这个人相，再人念佛呢，这个佛就变成人我相，人我佛。所以他念佛的功德呢，亦不清净，不清净怎能攀净土呢？所以临命终时啊，阿弥陀佛又不能接引，接引他啊，他又不会攀净土，因为他着了相嘛，着了念佛的相，念佛的功德不得清净嘛，不得清净不能攀净土。所以呢凡是正果的人呢，又破我执，破了我执呢，法法就清净了，有了我想，法法都不净，法法不净就没有清净的功德，清净功德也称为暂报，好容易做这个暂报。那历代祖师的暂报，六祖菩萨是吗，这个暂报呢，人家都咪叫咁多人呢，拉不佢。我哋150人啦，你一个人仲买定？哦，六祖菩萨，可能一个人仲买，冇人帮你啲忙啊，冇人帮你啲忙啊，石头帮，咩个石头嚟种？一夜咁样种呢，种到都系要得烂咗啦。咁咪种嚟买啊，供养啊，1500个和尚。佢老人家呢，就有呢个无我清净功德。所以下就明明暂放啊，因此佛即是觉也，法即是正也，暂即是正也，有三宝功德呢，就能够到地狱个罪苦众生啊，离地狱苦得上天狼啊。今日婆罗门女啊，悟咗呢个道理啊，哦，既然咁样啊，到众生就有安全，佢即时咧在呢个国法定义在王如来合掌之前立红晒现，见我阵未来劫所有罪苦众生，广切三波方便，施灵。 解釋，佢發現係有根據嘅咩？用三波嘅方便嘛，所以方便者對方就取便嘛，賣來就誤導，一定導到呢個賣。邪来的正道一定到了这个邪，恶来的善道一定到了这个恶，烦恼来的菩提道一定到了这个菩提，众生来的知佛道一定到了众生，众生成佛嘛，不是知佛成佛嘛，所以众生一定知佛道，知佛一定到了众生，所以广出方便使令解田嘛。今日呢世尊光出縮曬啲引言呢，文殊師利菩薩就相信呢，有一切的菩薩相信呢，原來地藏菩薩啊九千劫以前發呢個度眾生成佛之言，用咩嚟度眾生呢？用三寶呢個功德嚟度眾生，將三寶自力嘅度眾生離地獄苦得人天樂，將三寶自力嘅度众生返埋成五转凡入圣，所以有无量无边咁多已成佛，一切智佛事有无量无边咁多当成佛，一切菩萨事有无量无边咁多未来成佛，天龙鬼神事咁样大众都相信，相信啦咁样。但是地藏王菩萨呢到众生就忙呢，到最苦的众生呢，哪个地方是最苦？最苦就是地狱，所以地藏菩萨跑到地狱度众生。你发现到最苦的众生呢，哪个地方最苦啊？最苦就是地狱啊。我们不要说地狱呢，跑到医院又害那些病人呢，我都怕那些病人那种苦法呢，真是比平常的人特别重。所以地藏菩萨呢有个地狱来度众生，既然间世尊在土利天光地用地藏菩萨的引言了，那么说地藏菩萨呢那么就有来这个土利天了。地藏王菩萨在地狱度众生的分身呢，一个地狱分一个 地藏，不可以在这个地狱来度众生，哪个地狱都不动，所以一个地狱就分一个身，两个地狱就分两个身，三个地狱到三个身，无量的地狱到无量身，将一身就分为无量身，可不可以分？可以啊，一即无量嘛，当然可以啊，无量即一嘛，无量是从一而三，一就变成十了，再一就变成百了，再一数落去就变成千万亿，所以无量咁多就从一而三嘛，一个身可以分为无量的身啊！有当无量的地狱嘅度众生，所以地藏王菩萨咧有分身啊，然后方可以应付啊。如果地藏王菩萨不能分身咧，佢就不能到无量的地狱嚟度众生。侥幸佢能够分身，点样分呢？一个身就分为两个身啊，一分为二嘛，一可以分为二啊。二可以分为四啊，例如天上一个月，我有个木一碗水就一个月影啊，再攞到一碗水就变成两个月影啊，攞四碗水就四个月影啊，八碗水就八个月影啊，本来就一个月影，一个月影变为两个月影，两个变为四个，四个变为八个。一个无量咁多碗呢，无量咁多水就变成有无量咁多月影啊！无量嘅月影都系从一个月影嗰啲分出嚟啊，唔系话有无量嗰个月影啊，呢个就分身啊！《妙法莲花经》啊，释迦牟尼佛都有分身啊！释迦牟尼佛唔系偏心，是娑婆世界成分，十方世界系成分啊！十方世界有分一个佛都系成分，但咁啊！后来呢个堕波而来呢个波克出现啦，人人都话晒尊，我哋去见堕波佛，见堕波佛啦！堕波佛有个愿力咧，我嗰个分身佛就十方大嘅成佛，统统返嚟咧，佢就出现嘅。咁啊好啦，我哋亦想见堕波佛，亦想见释迦牟尼佛嘅分身佛。我哋既然咁见咧，我就摸你嘅愿啦。 所以这家门呢，佛方呢个白毫光呢，叫十方太界啊。哦，无量无边咁多分身佛，在十方太界嚟说法度众生。个个佛呢，就对嗰啲大智讲啊，大智咧，我哋今日呢，有到娑婆太界见释迦牟尼佛，我系释迦牟尼佛嘅分身。哦，所有分身呢嚟娑婆太界，娑婆太界就变为净土啦。诶，娑婆太界要扩大咗，唔够地方住，起多啲。哦，咁啊，八方200万亿嘅国土啊，未土就变成净土，所有分身佛都嚟得出。啊，分身佛讲释迦牟尼佛如何啊？释迦牟尼佛讲乜嘢？分身佛讲乜嘢？释迦牟尼佛放光，分身啊放光；释迦牟尼佛庆海，分身啊庆海；释迦牟尼佛弹指，分身啊弹指；释迦牟尼身喺放无量光，分身佛咧亦放无量光。有无量嗰个分身佛都系一个身啊！诶，你哋读《花化经》的时候，你知道啦。释迦牟尼佛啊，行之一时庆海遍十方大界啊，分身佛亦系行之庆海嗰个圣音咧，亦遍十方大界。释迦牟尼佛咧，将嗰个舌啊点出嚟，到咗梵天。啊，所有分身佛咧，呢个舌咧点出嚟，亦到梵天。咪一即一齐，一齐咪即因。咁啊，既然释迦牟尼佛咯，都分身成佛咯。在十方大界成神，咁地藏菩萨咧度众生咧，当然有分身到十方地狱去度众生啦。所以佢就分身嘛，分身一个身就分为两个嘛，可以分啊。咁啊，分身的时候不错，分身咧，但系哪个地狱嘅同嗰个地狱有啲唔同啊？地狱咯唔同，不错咧。地狱肯定唔同嘅，净光有几个监狱都唔同。地狱唔同嘅，说法是相同嘅。所以对病就落药嘛，对嗰个病就落呢个药系相同嘅，唔系对药落病。对咩病啊？嘛，伤风、咳嗽、麻黄、痹子，俾佢食嘛。佢发冷汗。父子后病俾佢嘛，对病嚟落药，所以无量咁多分身咧，佢都识，都咁样应付嘛，对病落药嘛，对病落药讲过咯，你系咩病咧就用咩药咯，啊一个分身而事，一百个分身都咁样啦，咁样咪可以应付你啦，唔系对药嚟落病嘛。啊，对呀，我买啦，咩过啦衫咁啊？我打嗰啲病，啊，就不似冇病喎。而家显示热，冇人有寒病。啊，过啦衫咩？发咗冇，用唔着嘛。一个对药嚟落医病嘅，靠，个对病嚟落药，肯定嘅，唔会错嘅。你咩病呢我就落咩药。一个分身而事，一百个分身而事，一千个分身而事。一千个分身呢你咩罪我教你忏悔。对病嚟落药嘛。对忌嚟说法嘛。你嗰个忌呢一个三成忌，一个五成忌。对忌嚟说法。咁样一啲都唔会错。所以无量咁多分身佛佢都能够以嗰啲罪人嗰个苦，因为佢对病嚟学嘢，都系一个分身而事，一千万亿个分身的意义。因此系咪地藏菩萨嗰啲分身就多咯？到无量嗰个地狱之后去度众生，今日闻到释迦牟尼佛咯，不久又入涅槃咯，又有富足咯。唔知道将啲众生付出俾边个咧？殊不知就付出自己，所以地藏菩萨冇办法唔嚟见佛啦，唔得闲都有嚟啦。即系分身啊，集会脱离天宫等大义，依是百千万亿不可思、不可言、不可量、不可思、无量可憎其世界，所有地狱除。这个地狱啊，有个世界都有地狱。 斋戒的众生嘛，众生咪一样嘛，有善就有恶，肯定有恶人，有善的有恶人啊，有正的有邪，有种的有奸，有孝顺的有忤逆，啊，佢梗系有嘅，佢系众生嘛，啊，一个众生完全系善啊，冇恶咯，就唔称为众生。啊，完全系正啊，冇邪咧，就唔称为众生啦。所以既然间众生啊，善恶邪正啊，咁样咧、啊，种种不同，所以冇一个世界，佢哋有个地狱，有个地狱啊，有地狱咧就有天堂。诶、啊，为善咧就生天，地狱啲人不作恶咯，行善咪生天。天人咪以善做恶咯，佢咪入地狱。所以有善就有天堂，有恶就有地狱。你问咧，唔使问啊，有冇地狱啊？你问咧，呢个世界上有冇恶人咧？有恶人就有地狱，有地狱嘛？恶人啊，自己嚟造这个地狱噶嘛，即系自作自受自受嘛。啊，人知咧，咁啊，呢个地狱最多啦。几多地狱？八千万亿咁多，八千万亿不可视。人人都有大陆意识，用咗大陆意识嘅视唔到嘅，多得咁厉害，不可以。人人都有前五识，眼耳鼻舌身前五识，亦冇办法议论嘅。一多咧，不可量，量嘅心量，人人有大七色嘅心量。用大七色的心量来测量，测不到，不可思。人人都有巧啊，用这个舌根来思佢不到，用心不能量，用巧不能思，这么多地狱，无量我生其世界，无量我生其都无因素，无量那个无因素那个世界，一个世界就一个地狱，有些一个世界几个地狱，是吗？所以有十八地狱，有五百地狱，有千百亿地狱，有大地狱，有小地狱，有种地狱。所以咁呢个世界就多啦，呢、这个地狱多啦。地狱众生受苦嘛，受苦啲时候，地藏菩萨发现有道苦嘅众生，哦，系咪地狱嘅众生都有道啦？地藏菩萨咪到咯，到呢个地狱去，一个地狱，一个地藏，百千嘅地狱啦，百千嘅地藏咧。嗰陣時將一個身體就分為兩個嘛，分身呢、啊？啊，分身呢、啊？點樣分呢？咁啊，嗱，我哋波林有一部樓有部樓市，樓市趁天啊種樓市啊，將一件樓市拎落嚟，切得佢幾截，切得佢幾碌，哦，一碌種嘅地方，哦，就變得七八嗰個樓市都種出嚟。咪分嘛，一破事就分为几破事。你肯掟个插落去就得啦。你掟呢个柳条啊，攞一字插落地下咧，佢就散。啊，呢个咪分咯。一破事就分为百千万亿嗰破事。啊，唔知柳条可以分咯，苹果都可以分咯。掟呢个苹果，攞个钟咯，啊，一种落去。三百千万亿个苹果，百千万亿个苹果又拎嚟种，又三百千万亿嗰个苹果个事，物都可以分啊！人知地藏王菩萨系个菩萨，我可以分，所以啊，分身地藏，俱来集会啊！今日无量咁多地藏，就一个地藏咯，有明白喎、哦？一个地藏分嚟无量咁多地藏。就一个身就分为无量咁多身，好似天上一个月，最大嘅百千万亿嗰个月影，都系以天上一个月嗰个影分出嚟嘅。今日分身地藏菩萨，俱来集在铺里天宫，大家来集啊！哦，分身地藏来集，从地狱来集在呢个铺里天宫啊，集在南燕化界。讲明我哋南燕浮太虽未山顶，铺里天宫啊，跳里天宫嗰面冇几大嘛，点可以容纳咁多咧？啊， 难少就难讲，有伸缩性嘛。嚟到啲人咧，嗰、那个肚脐片咪大咯，所以肚脐为八戒，一大八寸肚脐是取不过。肚脐片啊，八戒嘛，一大八咪取，取呢个肚脐啊，是取不过，佢八戒能唔能啊？只有你能够进入呢个八戒咧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十方都能够容纳嘅。所以咧，呢个肚脐片啊，能够容纳啊，肚脐片就系八戒嚟噶嘛。啊，佢来搭在肚脐天宫，依来神力故，各以方面以至得解脱从业道出者，亦各有千万亿来由他数，供持向化来供养佛。咁地藏王菩萨到肚脐片嚟啊，应该啊，佢有神力噶，佢在地狱嚟度众生啊。大诸愿有富足噶，佢有嚟接受啦。但系地藏王菩萨到嗰啲徒弟啊，嗰啲大子嚟唔嚟啊？啊，大子啊嚟唔嚟？亦嚟，仗咩力嚟？仗而来嘅神力故嘛。以而来嘅神力故啊，地藏菩萨啊，不但佢自己攞人家嚟，连佢所度嗰啲众生都带埋嚟。依而来神力故答应佢嚟，各以方面，地藏菩萨在一个地狱呢后啊，都度好多人啊，解脱嘛，各以方面，呢、这个各就系讲地藏菩萨，各个地狱都度到好多人，度得咩人呢？以知得解脱从业道出啫，呢啲解脱嘅人啊，系从地狱业道出啫，从地狱呢后。业道就知地狱的业道啊，地狱的业道呢，被地藏菩萨度了他，从地狱业道出者。那地藏王菩萨度这个地狱的人，地狱的人好苦啊，苦不错，你知道地藏菩萨勤力嘛，一日三次啊，地狱施法啊，早晨施一次，中午施一次，晚上施一次，一日三次施法嘛，施法地狱嘅受苦啲众生啊，闻法嘛，啊闻法能唔能够觉悟咩？能够啊！啊地狱嘅众生亦有佛性嘛，你不过冇佛性咧，就唔能够觉悟。地狱啲众生有佛性嘛，怎么佛性都入地狱？佛性唔离开众生嘛？啊，咁啊地狱啲众生咪受苦？不错，地狱众生受苦，佛性咧，佛性唔受苦嘛。佛性陪众生入地狱啫嘛，点解佛性入地狱唔受苦？因为造罪系呢个众生做嘛，所以地狱嗰个苦啊有众生嚟受嘛。佛性从来都唔造罪嘅，佢杀生啲时候佢个良心叫佢唔好杀，佢夹硬杀添嘛。唔系呢个良心叫佢杀生啊，系嗰个烦恼叫佢杀生啊，系嘛？五逆十恶。不是佛性叫他做五逆十恶嘛，是他那里妄想我执我坚五离事五顿事晒到他做五逆十恶嘛，所以堕地狱之后众生就受苦，佛性就不受苦嘛。啊，你怎么有佛性的有陪众生入地狱呢？佛性不可以离开众生嘛，离开众生呢，众生就不想生都没得生了，相无生更加冇得生，所以众生有佛性，有时就生，从生之中唔多呢个无生，靠呢个佛性嘅力量。既然地狱众生有佛性啦，所以地藏王菩萨对地狱嚟施法，啊早晨施，中午施，晚上施，施得多咯。哦，佢个佛性咧就训练，呢个善根咧就种咗，后来突然间就觉悟过嚟。啊，从种子到萌芽，哦，咁样觉悟啊，觉悟过嚟啦。嗰阵时咧，地狱嗰个业道咧就解脱啦。解脱咧，就应该出地狱噶、啊。不错，地狱个罪你解脱啦，只缚跟住已断呢个烦恼解脱咋，果缚犹存啊。你地狱嗰个果咧还存在嘛？好似我哋做人。我哋做人突然间悟咗道啦，系解脱。你个生死还在嘛？你还咗一百年寿， 唔可以凡系做人做教佢啦，系咪啊？悟到悟道就边你悟，但你做人咧还要做落去噶嘛？唔可以悟咗道啦，马上嗰咪连人都唔做嘛？还要做人嘛？啊，地狱个众生啊，悟咗道以后咧，不错啦，悟咗道啦，但系地狱嗰个罪咧还要做咧，还要受咧，而且地狱个罪好长嘅，就地狱咧后啊。做众生的寿命好长的嘛，所以止惑烦恼你们已经解脱了，果惑地狱那个果报还在嘛。哦，既然跟地狱果报还在，我们的止惑已脱，我们这个烦恼断了，那时候发了菩提心，果报还在，还在地狱之后做众生，借地狱那个地狱的众生那个果报呢来行菩萨道。这地狱之后呢做什么？做鬼王啊，指命鬼王啊，慈心鬼王，利益鬼王，是吧？止祸鬼王，止产鬼王，可以做那个职嘛。那段时候在地狱之后呢就做地狱那个官啦。啊，有啲系做阎罗王啦，有啲做种种嘅鬼王啦，即系地狱有行菩萨道啦，所以以至得解脱从业道，地狱业道出啫，在依然系在地狱呢下降职噶，做种种嘅鬼王嚟行菩萨道，咁易至咯，地狱嘅众生啊，做鬼王行菩萨道咯，系边个？喺地藏菩萨教化咯。哦，地藏王菩萨嚟见佛啦，佢哋跟埋嚟咧。啊，师父啊，你嚟吐利天，我哋从来在地狱住得耐啦，都未曾过过吐利天，哎呀，未曾见过佛。啊，我哋不妨跟埋师父一齐去见佛啦，多游啊呢个天宫啊。地狱啊住得耐咧，天宫未人住过，哎呀，我哋嘅到天宫啊玩下都好啦。所以咧就从业道出啫，亦各有千万亿挪由他数。一个地狱嗰度千万亿嗰个众生啊，悟咗道做鬼王啊，咁样咧，一个地藏菩萨道咁多咯，个个地藏菩萨都道咁多，呢个分身地藏啊，咁啊地藏王菩萨到到你天啦，嗰啲鬼王亦嚟啦，供持香法，个个都嚟见佛啦，就系嗰度化咧，有响嗰个化，鬼王有神力嘛。包括这个北去泸州吹个江麦，吹这个有香的花，共持香花来供养佛。地之红来等拜啊，皆因地藏菩萨教化。咁啊，供地藏菩萨一齐来嗰啲果品鬼王咧，从业道出者，从地狱业道出者做鬼王咧，啊，咁样果品人咧系边个道噶？啊？大印地藏菩萨教化，都话地藏菩萨在地狱之后嚟教化，所以有啲在人间嚟度众生，有啲在天上嚟度众生，文殊师利菩萨在五台度众生，观音菩萨在普陀度众生，普贤菩萨在峨眉度众生，啊，还有地藏菩萨在九华山度众生，今日现代地藏菩萨在地狱嚟度众生咯，教化教即以佛法嚟教。化即系感化人，感化咗地狱嘅众生啊！一感化啦，令佢觉悟就发菩提心，归三宝发菩提心。发得情况又教化佢，不如做鬼王行菩萨道咧。由呢个指命鬼王、指产鬼王，过嚟以鬼王身行菩萨道。嗰阵时咧就发菩提心，就未不退行菩萨道，就行不退。啊，行菩萨道行得好咯，念念都见到杀堂日开，嗰阵时就变为念不退。嗱、啊，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啲地藏菩萨教嘅发菩提心，呢、这个就永不退啊，菩提永不退。地藏菩萨教佢咧做鬼王咧，行菩萨道咧，佢咪变得行不退。行菩萨道人做得多有功德咯，有功德嗰阵时咧，刹那见到萨婆入海啦，嗰阵时变咗念不退，所以念留入萨婆入海呢、这个咪念不退咯。啊， 既然是未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是永不退先要安乐堕落三昧三菩提，就地狱行菩萨道不退的确不会退先嘛。我们人间有时行菩萨道啊，行一几行都会退的，这地狱的行菩萨道都没得退，地狱再苦了都能够行得菩萨道呢，他就绝对不会退，所以永不退之要安乐堕落三藐三菩提。下来文中这个知命饥王就受几成佛咯，假如他退了释迦牟尼佛，不共他受几成佛啊，共他受几成佛呢，假如他永不退之要安乐堕落三藐三菩提。事至众生苟延劫来流浪生死，六道受苦暂无休息，这些饥王呢地藏菩萨教化他不退转了，但是未教化以前如何，这些地狱的众生地狱的鬼王是指众生啊，那些鬼王啊从九烟劫以来啊流浪生死啊，就生死海中浮沉啊，六道受苦啊，就六道轮回啊，暂无休息的受苦无忧。什么叫苦啊？大家有人知道苦，苦就逼迫性啊，逼迫这个叫苦啊，现在人人都受苦啊，口热啊流汗，这个叫逼啊，如果不逼你你不会出汗啊，口气都敲不过来你就热，这个叫逼迫性啊。我说六道受种种苦，不论其中有个苦啊，生而灭，灭而生，这个苦啊真是有有息的，生的时候是逼迫性嘛，生得就要灭呢，灭咪又逼迫，灭然又生，生又灭，生生灭灭呢，我哋受呢个生死呢个逼迫，呢个就苦啊。何况生死中有爱别离苦、现暂会苦、求得得苦、三苦八苦、无量智苦、其苦都无穷无尽，都系逼迫性嘛。所以呢啲鬼王啊，未见地藏菩萨以前，九烟劫来就生死海中六道轮回，系咪啊？系咪啊？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生死嘅逼迫无有休息啊，暂无休息。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，心大无故，各获可证。啊，以鬼王身咧嚟悟道，地藏菩萨啊广大慈悲啊，一个地藏菩萨冇呢个慈悲心啊，佢唔会抛到天公度人。他不会包到地狱嘛，既然他包到地狱呢，所以他有这个大慈悲心啊，地藏菩萨有广大慈悲心，包到地狱的众生心晒现故哦，地藏菩萨在地狱呢好耐哦，心晒现即是长远来到众生，如果没有这个心晒现呢，啊禁晒动你罗刹不真不动啊，我只能够讲禁晒，但有晒现就不同了，生生晒晒都有毒，诶、啊，如果冇呢个晒现啊，禁晒都做教咗咯，凭光来晒，啊，做埋禁晒算数啦。诶、欸，但系有晒现就唔同啦，生生晒晒都唔舍嚟，诶、欸，所以地藏菩萨不但有呢个慈悲心，而且有呢个长烟心晒现，生生晒晒都唔舍嚟，嗰个受苦啲众生心晒现故。生生世世不舍离地狱受苦众生了，削着地狱到得来了，恶获果证，地狱的众生呢个个都获得这个果证，这个果证是什么果呢，悟道就一也破了我见见道，但这个果证不是娑婆梵果，娑婆梵果就一妄言，他在地狱之后行菩萨道，哪里抛到天上去，也不是阿罗汉果呢，阿罗汉果就不还在天上来修行，地狱的鬼王在地狱行菩萨道，何曾抛到天上啊，也不是阿罗汉果，阿罗汉果就出到三界，哦，谁不知他在地狱之后做鬼王行菩萨道，何曾出三界，那原则他的各获果证是获什么果，阿獲菩薩一地二地三地，这个果菩薩 正果呢，有时就天上正，有时就人间正，有时就地狱正啊。所以戒惑菩萨菩提之果，涅槃之清，不是小乘啊，这个阿罗汉果、须陀洹果、须陀含果、阿罗含果。如果小乘那个果呢，他就出了三界，他就不做鬼王啊。既然在鬼王行菩萨道呢，他就不是获这个小乘果，获菩萨这个果，菩萨这个菩提果，涅槃那个正、菩提纷纷求，涅槃纷纷正，他获这个菩提果，涅槃那个正，机智套利，心怀踊跃，瞻仰而来，目不暂且。哇，那帮鬼王啊，跟着地藏菩萨来到土利殿呢，心了非常了不得了，从来都没人见过佛，见到佛呢三十以上八十种好，瞻仰而来，目不暂且。于是世尊是禁即地，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波量波斯无量阿僧祇世界，是分身地藏菩萨摩诃定，看明白？世尊见。